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频率的触碰，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，每时每刻聆听世界第一时间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，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，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，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，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，你再也触摸不到。远近之间，漫不经意失去的，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。最美时光。 玻尿酸可以抹平年龄的外表，但是却搞不定年龄的内心，一不留神就不知道会在什么地方把自己的年纪暴露出来。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，今天我们要继续听那些可以暴露你年纪的歌。如果你的副驾驶上坐着对你的年纪不太确定的他，请你谨慎谈情怀。 是年纪小，追不出让你烦恼，天空就是世界，心中白云飘，不懂风雨不知痛，伤痕累累闯一遭，天空就算再高也飞得到。悠悠岁月匆匆过，成败悲欢不长头，人间浮沉漂泊，了少年头，走过烈焰和寒冬，时间终于叫人懂，天空无限辽阔，梦有再多少，天多高，不知道，爱到哪，心不要，还是路，一条。为何笑随风飘，悠悠岁月匆匆过，成败悲欢如长头，人间浮沉漂泊，白了少年头，走过烈阳和寒冬，时间终于叫人懂，天空无限辽阔，梦在多少，